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4月28号，著名指挥家吕嘉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张强、吕思清、泽维尔、孟萌等艺术家，共同为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中国交响乐盛会。这是国家大剧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闭幕式音乐会。今晚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音乐会。音乐会的开场曲呢，是赵吉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在赵吉平的作品当中，浓郁深沉的民族元素总是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那天晚上，我看见赵吉平老先生也出现在现场的观众席当中，他坐在池座的后面一层楼座的第一排，一头白发颜色特别白， 离老远看是特别的显眼，脸色很红润，他对人也特别的和气。到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有听众跑过来跟他合影签名，这也让我见识到了古典音乐家也是有不少的粉丝呢，大家围着他拍照聊天。赵吉平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这首第二琵琶协奏曲创作于2014年。这部第二琵琶协奏曲当中，我们能够听到苏州评弹的味道，因为里面借鉴了评弹音乐，这是中国传统音乐当中最优雅的形式之一，听上去很有味道。所以我们听到的第二琵琶协奏曲，担任琵琶演奏的是著名琵琶演奏家张强，他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民乐系的老师，今年50岁出头。张强呢是西安人，198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他的琵琶演奏基本功很扎实，技巧高超，我们也能够听到他的弹挑和轮指的颗粒感很强。Thank you. 这首第二琵琶协奏曲呢，是国家大剧院和悉尼交响乐团联合委约赵继平老先生创作的，2013年11月由悉尼交响乐团世界首演。作曲家赵继平曾经说，这首曲子呢，其实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协奏曲，它没有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气势磅礴的开头和让人激动的结尾，没有像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当中独奏乐器的技巧华彩乐段，也没有通常的协奏曲当中独奏乐器和乐队之间的相互竞奏。这段第二琵琶协奏曲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味，把它叫做琵琶交响音诗可能更贴切一些吧。知道其实民族器乐音乐的好曲子并不是特别多，知名的琵琶协奏曲呢也只有那么十多首，大家比较喜爱的呢还是十面埋伏、西洋箫鼓这样的独奏的曲目，说明协奏曲目的还是不够多不够好，迫切需要更多的作曲家能够致力于此。而这首作品呢，叫赵继平并没有给他起名字，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想象的空间，也许将来他还想写更多的琵琶的协奏曲吧。Thank you. 张强的琵琶演奏和乐队相互交融，清新唯美地描绘出一幅音乐水墨山水画。曲终了，全场是掌声雷动，大家的掌声是经久不息。接下来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的是关霞的作品《钢琴协奏曲·奠基者》第一乐章。此刻坐在舞台上演奏史坦威黑色三角大钢琴的是一位梳着一头黑色卷发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 Z 泽威尔。他的演奏的动作很大，表情非常陶醉，穿着黑色的燕尾服演奏很有激情。这首《奠基者》是作曲家关霞2010年的作品，有感于中国早期石油行业奠基者们艰苦的拓荒精神写下的一部作品，音乐充满澎湃的激情，让人联想到为人类的历史进程起到推动作用的任何时代和地域的所有的开拓者。此刻在舞台上演奏的这位钢琴家泽威尔今年只有23岁，他是一位很棒的钢琴家， 1995年出生于新西兰，五岁呢开始在新西兰学钢琴，12岁的时候考上中国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被很多人称为是一位音乐天才。后来呢，泽维尔去英国继续学习钢琴。这首第一钢琴协奏曲呢，最初是作曲家关霞在2009年为影视作品《奠基者》而创作的主题音乐，后来呢，经过重新的结构完善发展，成了一部独立的音乐作品。它深刻地表现了奠基者们追求理想过程当中的丰富的情感变化和心路历程。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当地时间5月11号，戛纳电影市场携手香榭丽舍国际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中国之夜在戛纳隆重举行。电影节电影市场主席热罗姆巴雅先生首先发表致辞，他表达了对蓬勃发展的中国电影产业和对中国电影人的赞许。随后，香榭丽舍国际总裁结合中国电影在2017年所取得的成绩，就中国电影在制作、票房和合拍等方面的情况做了介绍。他表示，中国电影人愿与世界电影人共同携手，努力共同创作更优秀的电影作品。致力于扶持青年导演的新影人基金合伙人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更多人加入帮助青年导演的行列，为中国电影贡献力量。恰值中国之夜十周年之际，中国电影推广使者桂冠由多次主演国际获奖影片的廖凡和赵涛摘取，而两位主演的《江湖儿女》也入围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来回顾中国交响乐之春的闭幕式音乐会，4月28号晚上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的吕嘉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演绎赵继平、关霞与陈其刚的作品音乐会。上半场我们欣赏了赵继平的第二琵琶协奏曲和关霞的钢琴协奏曲《奠基者》，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下半场的曲子，赵继平创作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这首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二琵琶协奏曲呢，都是作曲家赵继平应国家大剧院的邀约和委托而写下的作品，曾经在2017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美国巡演当中与芝加哥、费城和教堂山三度上演，获得人们的好评。作品当中无论是它的配器，还是和声语言，或者是它的展开部的色彩，都体现出浓浓的中国味道。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当中的小提琴演奏者是吕思清，他是我们国家第一位夺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大赛金奖的小提琴家，目前在乐坛上非常的活跃。上周日的晚上他还曾经做客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节目，聊由他作为音乐总监的五月音乐节。他是一位很善谈的音乐家，语言表达非常好，当然他的琴拉得更棒。他说到目前为止他依然每天都坚持练琴。 上周日的晚上，吕思清在做客国家大剧院节目的时候曾经对我说，当年呢他在参加帕格尼尼大赛的时候只有18岁，当时呢面对着很多国家的优秀的竞争者，他也感觉压力很大。那时候大家都在关注着几位呼声最高的俄罗斯选手，几乎没有人认为他这个中国人能获奖。他说他在演奏之前呢也很紧张，手冰凉，音乐响起之后就感觉好多了，但是依然有那么一小段自己感觉拉得不好。比赛结束之后呢，他有一点沮丧，他的老师让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休息，等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呢，观众们从大厅出来之后看到了他，纷纷对他的演奏是赞叹不已。最终正是他赢得了那次大赛的金奖。 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99澳，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途虎养车全合成机油小保养，只要99起。 大牌全合成机油99元小保养，包工包料，全市工厂店免费安装。 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此刻您正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呢，我们回顾的是中国交响乐之春的闭幕式音乐会，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赵季平的作品《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演完之后呢，作曲家赵季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舞台上的吕思清鼓掌致意。接下来就是陈其刚的作品了，《江城子》为民族女高音混声合唱和管弦乐团而创作。 这时候现场的观众有人在窃窃私语了，说这部作品听上去有一点诡异。那这部作品呢，是作者基于宋代文豪苏轼追念亡妻的诗词而创作的。作曲家陈其刚觉得在江城子的诗作当中囊括了平静、冥想、犹豫、回顾、失落、呐喊等多样的情绪，表达的是人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女高音歌唱家孟萌穿的是黑色的短袖的长裙，她把头发挽在了脑后，身材微胖，她的声音的控制性非常好，高音处可以细若游丝，强弱的变化拿捏的是恰到好处，念白也是韵味十足。我们回顾的是交响乐之春的闭幕式音乐会，可以说中国交响乐之春呢，不仅是国家大剧院的特色的品牌项目之一，也是展现全国各地的乐团实力，推动中国管弦乐作品创作和演奏的平台。2018年呢，正值改革开放40年，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以改革开放40年的礼赞世界语言中国故事作为主题，选取了赵季平、关霞、叶小刚、张千一等22位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作品进行了演绎。从4月6号开幕以来呢，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在23天的时间里，汇集了9支中国交响乐团，带来了9场音乐会。通过中国当代作曲家的这35部交响乐的作品呢，展示了中国声音和中国力量。4月22号，交响乐之春上演的是《悲心之歌》，陈琳、秦立威和沈阳演绎伯恩斯坦、叶小刚和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曲目呢是伯恩斯坦的3首弥撒沉思曲和《西区故事交响舞曲》，以及叶小刚的《悲心之歌》，还有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组曲》。下面我们再来听听上半场演奏的这首《西区故事》。这是伯恩斯坦的作品《西区故事》，可能一提到伯恩斯坦这个名字呢，总会顺带的提上他的几个身份：指挥家、作曲家、钢琴家、教育家。他的身影活跃在20世纪古典音乐舞台的各个角落。一个美国人，一位犹太人，一个让人争议的人物。他的指挥风格可以说是豪放不羁的，跟欧洲的高雅传统很多人都认为有一点格格不入，但是呢，他却致力于把欧洲的古典音乐带入20世纪的美国社会，从而诞生了这样的一部伟大的作品《西区故事》。 这部西区故事无疑是伯恩斯坦本人最成功的创作了，同时呢，它也是音乐史上影响力最广泛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是以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节作为蓝本的，不过他把故事的背景呢改为上个世纪50年代的纽约，讲的是由纽约本地人和由波多黎各移民组成的飞机帮和鲨鱼帮相互争斗之下，美国少年托尼和波多黎各少女玛利亚之间的悲伤的爱情故事。西区故事，伯恩斯坦把美国的爵士乐和欧洲的交响乐可以说结合的是天衣无缝，他把悲剧和古典艺术带进了百老汇。从一开场的序幕呢，就充满了浓浓的爵士的味道，这种极其不规则的节奏和不和谐的和弦的运用，比如大和弦和小和弦之间的叠加，无疑就是受到二十世纪现代音乐的影响，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旋律节奏和和声上的丰富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曲子来搭配不同的场景。这部西区故事充满了现代城市的律动，即使你没有欣赏过整部作品，大家也能够在这些音乐当中感受到其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和细致入微的情绪。到这里呢，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结束了。今晚我们回顾的是4月28号上演的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闭幕式音乐会和4月22号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会。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精彩演出。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周末夜现场。今天是母亲节，最后祝收音机旁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到没有墙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颜值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墙。 5月14日，